预报的非常好的，现在对台风的预报是越来越好。 嗯，好，感谢两位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气象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说到了当代的气候和气象预测，也说明和对比了古代的节气啊农业。那么从我们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历程，可以想见我们对气象问题其实是无比关注的啊。那么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生活舒不舒服，也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国家的劳动生产。感谢两位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来到我们电台，给大家分析有关天气的这些热点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不要只谈副中心，首都功能最要紧，城市定位不鲜明，怎样才算大北京？哟，合计合计这码事是吗？对呀，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就说啊，这城子，话说咱北京东边了啊，通州，嘿，咱讲话啊，初三、十三、二十三啊，东边有个张家湾。哈哈，通州升级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新闻上了各的媒体，不说头条吧，也是显著位置，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乃至于热议。这是重大举措，大伙关心，多聊聊，这也是应当应分的。咱北京人嘛，是吧？说是有媒体感慨，哎呀，终于是尘埃落定了，是吧？党报说了啊，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确立，这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重大举措，却也不假。但是如果将关注点只停留在谁是副中心上头，局限在市属政府机关如何搬迁转移上头，这就偏离了协同发展的要旨了，也跟不上北京城城市变化的步伐了。什么意思呢？它的关键在哪儿呢？跟您说啊，北京必须重新琢磨琢磨。琢磨什么呀？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这还用想吗？你看看，话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北京的城市定位啊，它不够那么清晰。不要那么个说法，说我们北京是强大的工业基地，这曾经是北京的名片啊。曾几何时，老北京都知道，北京就是还甭说三环，二环以内都有很多重工业的大厂子。电台东边一机床吗？是不是啊？那么后来呢，经济中心这个提法也来了，写入了城市总体规划。各项功能都高度发达的城市啊，它未必适合承担首都的功能啊。什么意思？过多的一般性功能都塞在这首都这哈，它容易超负荷呀，是吧？现在呢，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确立了，什么呢？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还有呢，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确立了。那么对城市功能，哎，这就得做减法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势在必行，这也是破解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之策呀，是吧？话说到这个地方，那就得对比一下了。比什么呢？过去的北京是什么样的呢？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 传说。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 那位问了，现如今晚的北京城它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位说该问了是吧，该问了，将来的北京，嗨，谁也不是诸葛亮，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当然希望如此。 我恨不得麒麟飞天挂春水， 改革谁最急，百姓看在眼睛里，两头挺热中间凉，你上火来，嘿嘿，他不急，谁呀？当家，当家啊。对了，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这个怎么能够更好的落实咱们中央提出来的深化改革方案啊，说现在啊，这个也不是咱们念烟儿讲怪话，真有这个现象，说很多的群众都感觉啊，但是这感觉它也未必是事实，但是它感觉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呀、啊、感觉什么呢？就觉着党中央哈、啊、哎呦对这个深化改革很着急，那么与之相比呢，貌似可能似乎也许某些地方好像不那么着急似的，是吧？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深化改革很着急啊，但是一些中央的部门好像不那么着急，中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很着急，而一些官员看上去貌似不那么着急。你讲话这是上热下冷啊，两头热中间凉啊，这个问题要是得不到解决，哎呀，改革的这个效果背不住就大打折扣喽。为什么呢？怎么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呢？个人以为啊，考证以后认为啊，恐怕有这么几种可能性。首先，在一部分人心里头是不是存在一慢二看三通过的心理呢？怕当出头鸟，哎呦，怕犯错误，想的太多了。 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这还找经理？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啊、 哦，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嗯， 张秘书， 通知主面，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哎呀， 啊，这样吧、 嗯、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去广州出差了。 这 我等不了这个。 其次啊，有没有这样的心态，说是过去啊可能是吃过这冒进的亏，一朝被蛇咬，所以呢格外的谨慎呐、啊、甚至都谨慎的过分了。再有一个，这也是最要不得的，什么呢？就觉着利益受损，甭管是部门甚至是个人利益。哎呀，这改革之后啊，你看看啊，是吧，这就不那么方便痛快了啊，故而对改革不积极，甚至是消极怠工的，这个有木有呢？ 在今天 问了，正确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说到这儿啊啊，那位说对，得唱了，必须唱啊！这回啊，咱还不麻烦别人了，我唱。啊，那位说行了行了，避暑的神器来了，必须的，关空调啊，关电扇啊，听好了啊，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呢？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还有吗？你看， 左手拿纸了，李左车，右手在把乱布拉，三人从他那鬼门关上他。 歹徒行凶挺猖狂，路见不平挺身上，小小的孩儿受了伤，这个事情嘿嘿，怨家长不能够吧。你看看，这是昨儿啊在这个新浪上头看到一位济南的民警师傅的微博，就讲啊这头两天济南有一 K52 路公交车52啊，就我们家那边那趟，不是我们家那趟没有 K， 他这济南的公交，公交车之上大伙都坐公交啊，好好的有站着有坐着的，谁曾想上了一男的，噌拔出一脑子来，干嘛呀？要劫公交呀！哎呦，这乘客吓坏了，哭的喊的叫的，呼啦超眨眼之间全下车了，在公交之上除了那个劫车歹徒，就留下了一个人，他就是一位坐公交出行的啊便衣的老刑警，是吧？今儿没上班，50来岁，这位老哥一看呀，有了坏人了，那得我管呀，轻轻的一推他媳妇儿，你下车赶紧走， 大伙一走，这位老哥过去了，跟这歹徒啊搭了话。哎，我说兄弟兄弟，你有事说事啊，是吧？是朋友，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我你看我身上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你看这个手机可以给你，反正也不是水果的，是吧？你别吓唬女同志，咱是男人，咱是就算咱不是梁山吴老二，咱也是个男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聊聊聊聊，需要钱不？我给你钱。就这样稳住了歹徒的心神，20分钟之内趁其不备，噌，迅速出手将其制服。就20分钟啊，嫌疑人给控制住了，未造成人员伤亡，真是办得漂亮，好样的，真得赞一个。咱就说啊，在这个处理一些突发的治安事件当中，民警师傅这手艺太重要了，这就是您啊，保卫咱们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这就是必备的。手艺要潮，那可就麻烦了，是吧？你看了没有？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又说了一位，这是一位啊子弟兵，好小伙子，22岁的国防生小唐兄弟，说在马路之上啊，这是重庆的事儿。说另外一小伙子，因为天热嘛，中暑了，哐当晕倒在街头，大伙儿呼啦超围过来，围是围过来，没人管，都在那看着。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得疾病了吧？得赶紧抢救啊！你得聊什么呀？你赶紧的呀！见此情景，这位二郎当岁国防生小唐小伙子，噌，他抢不上前。一个是呢，他是国防生，说白了啊，在部队人家训练过，有这个手艺，急救知识他是有的。对这个晕倒的青年进行了紧急救治，看到他渐渐的醒转过来，恢复意识了，赶紧啊，这又是忙活啊，什么掐肩头啊，什么什么掐人中啊，抹肩头拢二背什么的啊，反正就这意思了啊，骂死胸前，拍打后背。哎呀，这晕倒的这位，中暑这位醒转过来，但是全身无力，小唐呢，于是乎就跪在地下，给这位啊当了一人肉靠背。半个钟头啊没动地方，也是热的四脖子汗流，直到120赶来，这位国防生同志才悄然的离开。这是正能量。下面呢，下面讲点哈，让人觉得很无奈的事情，是吧？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浙江义乌这11号的事情，上周六，说一宝马停在路边，也是因为天热嘛，这几天天都热呀，一个2-3岁的小男孩在车里头，大伙儿一看，哟，这大人呢，孩子在这个车里面功夫大了，他着急难受啊，热呀，你想想看，哎呦，拍玻璃又哭又喊呀，妈妈快来吧，大伙儿一看赶紧找吧。一会儿他妈妈来了，那边呢人家报警了，消防队也赶到了，说赶紧把这门弄开呀，弄开之后你这个是吧，你才能让这孩子出来啊。一问他妈妈，钥匙还找不着了，你要了亲命了。消防员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得破拆了啊。闻听此言，这妇女一看急眼了，我说你们拆什么呀？拆门呐，把玻璃砸开，把门拆。哟，你们怎么这样啊？这宝马这好几十万呢，这合着不是你们的车是吗？嘿，他还不乐意了，你说说看，这叫什么事儿啊？北京新闻广播5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不要只谈副中心首都功能最要紧版，我是李欣。短信是10628821828，微博呢是 RBC 话的话外立新，微信的公众号是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新华网，说了啊，这高温津贴可是不能偷梁换柱，有这个现象吗？哎，说部分地方啊，部分单位用绿豆来冲抵高温津贴，这是一码事吗？全总说了，防暑降温的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看见了没有？赶紧落实吧。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人民日报进行了一项调查，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智利，智利知道吧，从严智利啊，从严治官，哎，应该首先治的是作风不正啊。说到点儿上了，新华网说是2017年京津冀有可能要实现区域公交地铁一卡通，抓紧落实。证监会确认他们13号已经去那恒生电子核查了，说是啊，经过17个小时谈判， 希腊那个救助协议终于达成了，希腊留在了欧盟以内。嚯，这事情闹腾的可不是一半天了。来看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北京大外环有希望绕出北京市域，真有期环了啊！证监会已经去杭州调查恒生电子，恒生电子言道它不是股市暴跌的祸首，是吗？北京晨报这个说是城区气温创下了今年新高，这是昨天42.2度，嚯家伙，今天也是啊37度呢。京华时报啊说是新章程，中小学生的校服可以在校外选购，嗯，这就是改革呀，是吧？新京报，沈阳，哎呀妈呀，我老家沈阳，警方击毙3名暴恐分子，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民警啊，入户进行审查的时候，就阻住这个地方的这个暴恐分子啊，呵家伙，呼着口号，拿着长刀，干啥玩意儿啊？跟我老家这干嘛？玩五把抄啊？嘿，这不欠小吗？所以击毙了吗？是不是啊？必须的，必须得果断啊！环球时报说这个沪指啊，沪深啊指数连续3天飘红，外贸数据也出现了积极的信号，说是中国股市经受住了首波复牌潮，重要的是监管到位，是吧？执法必严，是吧？让那个捣乱者失败，再捣乱他，再失败，老捣乱他，老失败，直到梅西。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来看这个大报啊，大报新闻，人民日报说是这个大块文章，牢牢抓住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主线是什么呢？制度治党，这是根本的保障，是吧？科学把握制度治党的基本环节啊。那么紧跟着啊，人民日报还来了一篇，说这个从严治党的关键又是什么呢？是从严治吏。从严治吏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从严监督。你看说到位了，是吧？这个人民日报啊后来又说来着啊，就是你看这个治理这块啊，治党治吏，这是咱们这个今儿的核心话题，看来是吧？说治理村官腐败必须双管齐下啊，说你别看这村官不是官，可不是不是官吗？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他那叫村主任，就是咱们习惯称为村长，那其实并不是很周严的啊，很规矩的贴切的一个说法啊。这村官他不是官，但是呢硬扛半边天，在地方的包括村级的治理当中，村官他担负了很重要的职责。说有人说啊，打老虎咱们得抓紧，拍苍蝇这也不敢怠慢，老实说小官巨幅很多不是都出在村里那个村官身上吗？有些人从贪腐规模而言已然不是苍蝇了，所以说得双管齐下嘛，是不是啊？监管那太重要了，是不是？你看那哪儿，墨西哥不跑一个吗？墨西哥你看新华美电讯说的嘛，大毒枭，墨西哥最大的毒枭古斯曼监狱里面蹲巴黎子跑了，说给他修了一地道，关键是这地道啊，呵家伙，高大上，太豪华，太讲究了，高1.7米，宽0.8米，里面还搁了一辆摩托车，就觉得毒枭啊，他这同伙啊，那意思给您不但说弄出一地道来，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文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现在是北